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零起点英语的教材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Lesson 75。 我们今天来看75课。 We have a title under it，也就在下面呢，有这么一个标题 Man's best friend， 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 man M-A-N 通常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There's a man there， 在前面加个冠词 A man。 These men were talking about you， 这几个男人啊，谈的就是你。那时候念成 M-E-N， 念成 man， 那么复数的时候念成 man，单数的时候念成 man， 是 man's best friend， 人类的，这个不加冠词的时候是代表人类的最好的朋友，当然也就是狗狗啦。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的文章。 In most countries, dogs are the most popular pet. Many people prefer dogs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just like family members.Having a dog is also like having a friend. A dog will help to protect their owner, as well as their owner's property, too.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dogs. Some are big, while others are small. Some have lots of energy, while others like to just sit and relax. This i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the right kind of dog. For example,A family with young children would prefer to have a playful dog that has lots of energy. However, training the dog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e dog must know that it cannot bite one of the children if it is accidentally hurt. Finally, dog owners must be happy to look after their dog when it is sick or old.这就是我们对养狗的一个态度。文章告诉我们呢， We should treat our dogs nicely. 我们要把它，这些狗狗要好好对待。Once they are getting old, 一旦他们变老的时候， Don't desert them. 不要呢抛弃他们。D-E-S-E-R-T, desert. 也就是抛弃的意思。你一抛弃的时候呢，他们就变得很可怜了，他们就变成所谓的流浪狗。流浪狗的英文叫 stray dogs， S-T-R-A-Y， stray dogs。 然后 stray dogs 就很容易呢变成 mangy dogs， M-A-N-G-Y， mangy 就长癞子的， mangy dogs 就癞子狗，癞皮狗，哇，全身的都烂烂的这样子。所以我姓赖啊，我为什么懂得 mangy dog 呢？因为呢，姓赖的人也是真是不幸啊，经常有绰号啊，叫 nickname， N-I-C-K N-A-M-E nickname。 My nickname is Mangy Dog， 我的外号就是赖狗，所以我的朋友啊常常见到我说，赖狗好久不见，你在干什么？我就给他回过头来讲，汪汪，我好久汪汪没想来咬你了，那你既然来了，汪汪，我要非常高兴的呢告诉你说，我要咬你一口，这样子经常我们就开玩笑。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的文章内容。 In most countries， 在大部分国家中， Dogs are the most popular pet， 狗狗是最受欢迎的宠物。你看 Dogs 这边用复数，而后头的 pet 却用单数，这并没有冲突，就宠物而言，狗狗是最受欢迎的。当然你加 s 也可以， Dogs are the most popular pets， 两个都可以。可是老外写作的时候啊，他就把狗狗啊这些动物啊，他们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宠物，所以他后头他就用单数。你看看，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啊，那么有时候在语法上呢它就比较松弛一点。要我写的时候呢，我会写 Dogs are the most popular pets 加 s， 以便跟 dogs 形成对称。要不然你说 the dog 用单数 is the most popular pet。 但我们可以知道，在常常看老外写文章的时候，他这方面的讲究就比较少一点。好，谈到 pet 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法，我养了一只宠物狗，这句话的英文怎么说呢？你总不能说我养了一只宠物狗，好，你不能这样讲啊。或者是到了扬州的时候，我养了一只狗，养了一只宠物狗，这样子哈，那不能这样说的。你要讲英文呢、啊，英文是非常简单。I keep a dog as a pet， 用 K-E-E-P 养，这只狗狗是最呢受欢迎的宠物了。 Many people prefer dogs， 许多人比较喜欢狗甚于其他动物。这边用了个 prefer A to B， 比较喜欢 A甚于，那个 to 代表甚于 b 啊，这是个固定的用法。比如说我一看你身上有10块钱，我再一看，哇，他身上呢只有2毛钱，那我就骂人家说 Hey， I prefer you to him， 我喜欢你甚于喜欢他，他只有2毛钱。没想到这话这一讲完之后，他从脚底里头拿了3000元出来，我就马上改口，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 I prefer him to you， 我喜欢他胜于你。这时候你马上呢从腋下呢拿出6000元，所以我又改口了， I prefer you to him。 好，你看这随时改来改去，所以以后你就可以讲我喜欢书胜于电影， I prefer books to movies，就可以随时这样造句，你看棒不棒啊。所以许多人喜欢狗甚于喜欢其他的动物， other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just like family members， 因为狗狗就像家庭的分子一样。不要小看 family members， 因为这个呢 members 一出来就是分子，就马上讲就可以说一句话，你家有几口人呢、啊、这句话英文怎么说啊？ How many members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当然你可以讲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可是用 people 的时候呢，它只是人，讲你家有多少人啊？啊，那天啊，我爷爷奶奶他们都一起来了，还有呢，另外的外公，还有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全都来了，都在我家里头，一共有28个人。所以呢，通常呢，这样就人家有时候搞不清楚，说你家有几口人啊，就是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等等。How many members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当然包括爷爷奶奶在里，通常外公呢就不算了啊，外婆他们都在娘家那边的就不算啊，算自己家里面的，所以这个你就会了。你家有几口人呢？ How many members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你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回答， We are a family of seven， 我们一家有七口人。 We are a family of 加数字 of seven of four of three 等等。你看这么一讲出来，然后外国人就会说，你这样的英文好顺耳啊，我好喜欢啊，你这样的是跟我们用的字是一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Having a dog is also like having a friend， 它整个用动名词短语当主语，有一只狗，你不能讲 have a dog， 要改成动名词，形成呢就是动词变成的名词，这个名词词组就形成了主语，动词是 is 单数， is also like 就像， like 是介词，所以后头也放动名词短语做宾语，也就像 having a friend 拥有一个朋友一样。 A dog will help to protect their owner， 狗狗也会帮助哦， help 后头那个 to 可以省掉， help protectHe helped me to write the letter， 他帮我写这封信，也就等于呢 He helped me write the letter， 写一封信，写什么信呢？绝交信，我是男的，我要写给女孩子，那这个绝交信叫 Dear Jane Letter， J-A-N-E， 简，女孩子的名称啊， A Dear Jane Letter， 男孩子的绝交信叫 A Dear John LetterJohn 用约翰那个字，那通常都是女孩子写给男孩子绝交信比较多，可是呢有用例外，像我这样长得帅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写信呢给这个女孩子啊，我就讲 Dear Jane， 她其实不是 Jane， 可是我可以随便讲写 Dear 龙华，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ove youI hate you. When I am in class, 当我在上课的时候， you always turn around. 你总是转身过来， looking at me. 一直看着我， which makes me sick. 这是让我倒胃口。I have to get a pillow ready. 我必须要准备呢，准备好一个枕头，让我呢头呢可以滴在这个枕头下面，就不要看到你。没有想到你都会把枕头这样子扯开继续看我，让我呢度日如年。 Please go away, I don't like you, bye， 就这样子，这个就叫做 Dear Jane Letter。 Dear John Letter 呢就也是一样，就写给男孩子的绝交信，他的名字可能是 Peter， Dear Peter好，但是你讲的是绝交信，就是还是要用 Dear John Letter。 I wrote a Dear John Letter to Peter， 信上是这样写， Dear Peter， I don't like you， You like to eat stinky tofu， 你总喜欢吃臭豆腐， S-T-I-N-K-Y， And after you eat stinky tofu you like to say things like thisHow are you? 对着我这样说，害得我昏倒好几次啊！所以不要这样嘛，狗狗就不会了。狗狗呢？你看 ，a dog will help protect 那个 to 可以省掉 ，protect their owner 会帮助他们的，保护他们的主人。As well as 要记住这边就等于 and A-N-D 以及 their owner's property to 就是也的意思，以及也会保护他们主人的财产， property 就是财产。好，我们学会了。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dogs， 有各种不同形态的狗狗， types 就等于 kinds。 Some are big，有些狗狗好大哦， 我记得我在这个瑞士的时候啊，铁力士山那边有个叫铁力士山，有只狗狗，哇塞，跟半只牛那么样大这样子。然后呢，它可是呢，它非常胆小，它发出的声音好奇怪，不是轰这样子，嗯哼哼，声音很大，那个声音呢确实好小，好细小，好可爱。好了 ，while others while do they end。And, 或者是 but 的意思 but others are small. 也有的狗呢这是小小的。Some have lots of energy, while others like to just sit and relax. 有些狗狗 some 就是代词句的 some dogs. 有 lots of, 就等于 a lot of. 有好多的精力用不完的精力非常的好动非常的 active. A-C-T-I-V-E. They are active.While, 就等于 but, 或者是 and. 反正 others, 也有一些狗呢 some 跟 others 是形成对称的用法。Like to just sit, 只想什么呢坐着 and relax, 懒洋洋的放松。坐在那边然后啪啪在那边看着你然后呢球过来的时候呢眼睛闭起来然后球跑过去眼睛要跟着这样追过去这样看。好这种狗狗也有的。This i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the right kind of dog. 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这个 it 是代替后头的真正的主语，就是 to choose the right kind of dog. 选择正确的狗的品种the right type of dog, 或者 the right kind of dog, 都可以。这有其必要。For example, 举例来讲吧 A family with young children 他们一个家庭有小朋友的大概五六岁的啦六七岁的小朋友的这样的家庭呢 will prefer to 这个 prefer 跟加 to 的时候呢跟刚才的 prefer A to B 意思不太一样 prefer to 就直接加动词的原形叫比较喜欢中文这么翻译 I prefer to go to the movies 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好就这样说比较喜欢怎么样呢 Have a playful dog 一个爱玩的狗 That has lots of energy 这个狗呢 That 就等于关系代词就等于 which 代替前面的 dog 这狗啊有很多精力的哇 用不完的精力那个爸爸妈妈就好乐因为小朋友精力也是弄不完最后呢这两个呢小朋友呢被狗呢整垮然后全部就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好高兴了这样子所以呢这种狗这样的家庭最喜欢了 However 不过呢 Training the dog is also very important 训练狗狗这也是用动名词短语当主语It's also very important,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你要懂得训练狗狗，特别要记住它噗噗的时候，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带它出去噗噗，噗噗的 poop，P-O-O-P，poop， 我刚刚讲噗噗，这个开玩笑发音的 poop。好，我们说 dogs have to poop。So you have to walk them, 你要经常遛狗遛他们。遛狗叫 walk, 走路那个是 W-A-L-K, I'm walking my dog now in the park. 我现在正在公园里头遛狗但别忘了一定要带一个塑料袋狗狗会大便。好记住啊那狗狗也可以这样子你给他千千万不要让狗狗的米供啊到处散播会造成疾病的这是一个功德心啊这要训练的啊。好 ,the dog must know that it cannot bite one of the children if it is accidentally hurt. 那狗狗必须要知道它不可以 bite, 就是咬 one of the children, 其中一个小孩。If it is accidentally hurt, it,就指的你看他用这个代词 it 就指的不是人不是指的小孩而是指的这个狗狗如果这个狗狗不小心地 accidentally 就意外地就是 accidentally 怎么样呢他这个被 受伤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就一定要特别要记住，这个马上呢要注意，这狗狗啊受好像被弄伤啦弄痛啦，这狗狗就不能嗷就这一切就去咬了小朋友，这个要把特别训练的这样。Finally, 最后 dog owners must be happy to look after their dog when it is sick or old. 最后的时候呢，狗主人必须要感到快乐 must be happy. 那么怎么样呢？ happy 也就很乐意，必须很乐意的 to look after their dog. look after 是很棒的用法， look after 就是照顾，那就等于英文的 take care of, C-A-R-E.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sick. 你要照顾这些病人。You should, look after the sick.You should look after your parents when they are getting old. 爸妈老的时候，你必须要照顾爸爸妈妈，这样子。不能可以这样子动，对不起，就没事就说爸爸我爱你，你还有没有钱啊，然后告诉我在哪好不好，妈妈一样好，我喜欢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有钱，好，全部要告诉我，好，给我之后呢我会更会好好照顾你，放心好了，爸妈钱就全部交出来啦。然后他就说了，爸爸妈妈你们现在 you are useless, 你们已经无用了 bye, 这就是不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是要尽孝道啊，所以记住越老越是宝啊，我在说的是谁啊，说我自己这样子 before I know it, I'm getting old, 没想到不知不觉中叫 before I know it,我也变老了，所以我的孙子现在都很孝顺哦。那么他们很甜言蜜语的说，爷爷带我去买糖，好，这样子你看看，现在他很孝顺我们，其实不是我很孝顺，因为我很孝顺他们，我是一个孝顺孙子的爷爷，这样子。哎，好，我们来看看狗主人必须要乐意的来照顾这些狗狗。When it is sick or old, 当狗狗病了或老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狗都是啊，这个和谐相处。狗狗有史以来呢，就是会被人类训练成 tame, T-A-M-E, 也就是我们讲的是驯服啊 ，tame 这个字呢，除了当动词以外，也可以呢。当形容词 The dog is very tame. 这狗好温驯啊，好很温顺啊。He's very, 或者 he, it is. He, 或者 she, 或者 it, 都可以呢，就是来指的是狗狗。把它拟人化的时候就可以用 he, 公狗用 he, 女的就不是母的就用 she, 但也可以用 it, 啊，这样子。了解了吗？好。我们就一起来念这篇文章。In most countries, dogs are the most popular pet. Many people prefer dogs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just like family members. Having a dog is also like having a friend. A dog will help to protect their owners as well as their owner's property too.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dogs.Some are big, while others are small. Some have lots of energy, while others like to just sit and relax. This i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the right kind of dog. For example, a family with young children will prefer to have a playful dog that has lots of energy. However, training the dog is also very important.The dog must know that it cannot bite any of the children if it is accidentally hurt. Finally, dog owners must be happy to look after their dog when it is sick or old. 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about what we learn before we are born. 啊，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它的意思是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还学习到什么东西。 哎，这个有科学家去做了研究。First of all, the speaker starts with a pop quiz. A quiz is like a small question. When does learning begin? 首先一个小测验问题就是学习始于什么时候。 The answer is before we are born. 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习了。哎，我觉得很多人现在知道胎教这个事儿哈。 对， 就是说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让肚子里的孩子去听音乐啊，去感受这个节奏啊，这些都属于在出生之前的学习吧。 好，都是属于的。但是这个科学家啊 ,science writer, Annie Murphy Paul, who is also the speaker, explains some new research that shows how much we learn in the womb, from the lilt of our native language to our soon-to-be favorite foods.那他就开始从这个最新的研究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当这个小婴儿还在子宫里边的时候， womb 就是子宫 womb， 在子宫的时候呢，这个小婴儿就开始学习了。他学什么呢？他学一堆的事儿，从 native language 就是语言，一直到 soon to be favorable foods 到食品啊，他都会去学。To what extent the conditions we encounter before birth influence ou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t's the question at the center of fetal origins, a relatively new field of research that measures how the effects of influences outside the womb during pregnancy can shape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even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he developing baby for the rest of its life. 嗯，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出生之前所遭遇的，就是当孩子还在怀孕期间在这个肚子里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有这个性格的形成，到他的这个身体的物理的健康状况，精神健康状况和他的情绪健康状况，都是在婴儿在形成发育期间所形成，会对他一辈子造成影响的。啊，那这里边呢，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那么这个学科它也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是一个 new field of research。 好，它就是叫做 fetal origins。 啊，就是它的这个人出生的时候的这个源头相关的研究。 Science writer Annie Murphy Paul calls it a gray zone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In her book, Origins, A History and Study of this Emerging Field, Structured Around a Personal Narrative. 那么这个演讲者他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他呢就把怀孕这一期间称为一个灰色的地带。为什么是灰色的地带呢？因为历来都有争论是 nature or nurture， 就是人他的各种性格呀，各种的状况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的。那么这个里边他说怀孕期间其实是灰色地带，就这两个因素都会起作用。 不好去界定啊，就是到底是自然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因为怀孕呢，你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让他接触到整个世界的环境。 对， 应该说是自然，但同时呢，在娘胎里面其实你也能感受到外面的声音啊， 各种各样的感觉，所以说也是那种 nurture 的感觉。 没错，他在提到这个911恐怖分子袭击这个两个大楼的时候呢，其中呢在这个大楼中呢就有好多的孕妇。那么这个事情呢，后来有追踪的研究显示出来呢，这些孕妇生出来的小孩更容易得那种叫 PTSD， 就是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就是创伤后的精神紧张障碍。那然后他研究为什么，就肯定是受到惊吓了，对不对？那就是妈妈受到惊吓了，这个肚子里的小孩也会更容易倾向于有这种创伤后的应激的障碍。那他从一个进化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个会保护婴儿，在他们自己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会及时的去调动自身的各个资源去应对。好，那么这个例子呢，稍后在演讲中也会听到。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个词汇。Fetal, F-E-T-A-L, 来自于名词 fetus, 它的含义就是胎儿的意思。好，给大家拼一下 F-E-T-U-S, 名词。那么在谈到食物的口味，他也用到一个词，就是你怀孕期间吃的东西呢，小孩在出生之后很爱吃。如果你怀孕期间就不吃的东西，那个小孩在出生之后呢，他也不爱吃。他露出一个表情，就说这个东西 ，yuck 啊 ，yuck 是厌恶的意思。 所以孩子在娘胎里的时候，其实他的感受和母亲是一体的。 没错，就你要说这个怀孕的妈妈总吃胡萝卜，那出生之后这个小孩他就比较爱吃胡萝卜， 是吗？ 啊，对。然后呢，他还提到了这个吃的时候呢，他用的词不是 eat, 是 consume, 啊，这个词呢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吃的意思。 嗯， consume 本来是消费的意思，是消耗一些什么资源，什么食物，那这里就是吃东西。 就是吃东西用 consume, 啊。再来呢就是 maternal, 指母亲，就是 maternal, 跟他对应的父亲叫 paternal, P-A-T-E-R-N-A-L, maternal, M-A-T-E-R-N-A-L。那如果说产假英文怎么说呢，叫 maternal leave, 就是产假这个名词。在最后一个词组是 turning and tweaking, 啊 ,turning and tweaking 就是调整的意思。那我们在听录音之前给大家留意到思考题。 What evidence show that babies learn the language before they are born? 哎，就是说在婴儿期间，在怀孕的时候，在娘胎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迹象表明这个小胎儿已经开始学习语言了？ 嗯，好，我们等会儿来听听看啊，这个很有意思 啊。我觉得这个从语言的这个学习者来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关注。 好，那我们来听录音。 My subject today is learning, and in that spirit, I want to spring on you all a pop quiz. Ready? When does learning begin?Now, as you ponder that question, maybe you're thinking about the first day of preschool or kindergarten, the first time that kids are in a classroom with a teacher. Or maybe you've called to mind the toddler phase when children are learning how to walk and talk and use a fork. Maybe you've encountered the 0 to 3 movement, which assert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years for learning are the earliest ones. And so your answer to my question would be, learning begins at birth.Well, today I want to present to you an idea that may be surprising, that may even seem implausible, but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latest evidence from psychology and biology. And that is tha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rning we ever do happens